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更值钱，靠谱青年都在这儿。 这里是关注顶级企业、服务靠谱青年的大型职场广播秀，更值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跟我一起更值钱。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更值钱，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小冰。 熟悉咱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呢，最近我们是在进行一个吐槽季的一个归纳和总结。那到今天为止，我们更值钱的吐槽季呢已经完美收官了。但是吐槽没有吐够的小伙伴们也不要伤心，因为虽然吐槽季已经收官了，但是大家仍然可以在更值钱的官方微信微博下方留言吐槽，调戏小编。而接下来的更值钱呢，将以专访的形式与大家见面。我们整理了听众们和学生群体的反馈，将大家在择业就业方面的问题集中归纳，在节目当中向嘉宾讨教。那现在呢，又是马上到这个一年一度的校园招聘季了，还有很多同学可能在为这个找工作迷茫，学生群体不妨多听听更值钱吧。那闲话不多说，今天呢就为大家解疑答惑。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 FESCO 校园项目负责人崔毅。崔毅老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 FESCO 的崔毅。 崔毅老师呢有着10多年的中高端猎头的从业经验哈，有着4年的人力资源行业产品研发及项目管理经验。那今天呢也会为咱们解答毕业生与企业之间的那些事儿，有很多问题。再一次欢迎崔老师，欢迎。 谢谢。 来，咱们第二位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老朋友，非常熟悉，我的领导，更之前的制作人袁伟老师。袁老师好。 大家好，我是大袁。 还有今天的我们的吐槽代表诗银。 大家好，我是诗银。 那好，那咱们抓紧时间进入今天的10万个为什么。听说诗银带来了很多毕业生发到后台的一些问题，想要向老师们去讨教一下，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开始吧。 珊珊姐姐，先让我说两句吧。每逢毕业季，我都能从各种媒体上看到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的新闻，学生总是处在毕业就失业的尴尬处境。2017年有795万的毕业生，大学生的就业简直是没有最难，只有更难。 其实没有最难，只有更难，这8个字好像每年校园招聘季的时候都会被喊一遍。第一个小伙伴的问题。 好的，第一位小伙伴呢，他是去年就业大军当中的一位。然后呢，他满怀着梦想，满怀着斗志，去了江苏的一个美丽的小城。但是呢，他的结果却并不如意，他这一个月都在进行着面试的无限循环。直到有一天他又收到了一个面试的通知，面试官呢跟他聊了两句，就表示你是个人才，告诉他公司很注意你啊。结果接下来就让他交一笔钱 啊， 培训费。然后他当时就表示他没有带那么多钱，公司的老员工呢还特别热心，要求我陪你去取钱吧，他果断拒绝了。半个月以后呢，他接到了警方的电话，然后询问他的被骗金额。 为了生计呢，他现在在一个手机的流水线加工厂打工，大学学习的知识全都白费了，工友呢都是没有上过学的人居多。然后他说没办法，总是要生存的嘛。然后他还调侃自己说，什么都得经历点，以后要写本书，就叫我和大妈是工友。 那好可爱哟，这个还自嘲的这个精神还是挺值得欣赏的。但是这个经历好像的确蛮惨的。 嗯，对。所以那么面对着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就比如说现在大学生越来越多，那么崔老师能否给在校学生一些建议，怎么样才能让求职变得不那么难啊？那么刚出门的大学生又应该如何防骗呢？ 很负责任的讲啊，案例中咱们刚才提到的支付这种个人培训费的这种情况的话，在正规的企业里面都是不应该看到的。我们平时呢也可能会遇到像一些招聘费用啊，还有押金啊、保证金啊，这些可能会在一些非正规的渠道里面向学生去支取。所以其实还是请学生们擦亮眼睛，尽可能的有这样的辨识度，只要是正规的公司、正规的岗位是不应该收取的。包括将来外地学生解决户口，像户口押金这些现在都有一些法律的条款是严格禁止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性啊，尤其是这个刚毕业的小伙伴，可能对于社会还没有那么多的了解，都是在很单纯的校园环境里面去生活的，刚刚找工作的时候千万要避免这种低级的骗局。袁老师，你对这个学生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就是至于这个被骗还有交保证金或者培训费这点，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再去补充任何信息了，肯定是不靠谱的。 对， 但是我注意到他的一个更加具体的一个信息，他是去年就业大军当中的一个毕业生。实际我也是去年当中看到的，应该是人社部的一组数据，说现在的毕业生他的就业形势有一些变化。那会儿我们叫应届毕业生，现在好像统称叫做青年就业群体。为什么叫青年就业群体呢？会发现这个毕业三年以内的这些职场新人，他可能是毕业、就业、失业，是一个循环往复的一个过程。他可能不停的在面试，然后又不停的再去跳槽，但始终呢会处在一个比较动荡的循环往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我就想向崔老师来去请教一下啊，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们这个毕业之后就迅速的就业，然后就业之后呢又去跳槽，循环往复的来去进行面试，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这个是看两个方面吧。一个是学生他自身的稳定性的问题，他做一份工作，他本身当初选择这份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他真正从专业性、兴趣上各方面愿意做的，还是说到毕业了，我看到我的同学都已经拿到一个 offer 了，我草草的去选择一家公司一个岗位，有这样的可能性，他匆匆的去找到一个机会，然后但是跟他真正的职业发展的路径并不是非常的吻合，所以他相对来讲的话有点草率。那另一方面，如果从企业方来讲的话，他们对于这个员工来讲，他也会有考察，包括我们常常提到的试用期，那是不是这个学生能够顺利的通过了我们的试用期，或者说这个学生是不是符合我们这个岗位，因为企业也是在去考察，也许可能通过双方的磨合并不是特别的合适，所以这造成这种原因的话应该是两方面的，有学生方面的也有企业方面的。可能如果咱们有具体情况的话，才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再去分析一下。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案例呢，首先他是到了江苏，他是选择了一个美丽的一个小城。对，因为我们好像在谈就业的时候，好像绝大多数比较有这个梦想，然后比较有憧憬，会对这个前途有一些这个很雄心壮志的这样一部分这个毕业生会选择北上广深。 对， 那他选择了江苏的一个美丽小城，他可能对于生活或者对这个江苏这座城市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前期的一些认知或者是误解啊？因为好像现在90后他对这个生活的这个水平要求会比较高了，不再像我们这个80后啊，有理想啊，有工作这个就可以，可能对生活有一些要求，就会选择竞争不那么激烈，但是生活环境可能比较好的其他城市。那我不知道从今年2017年的这个整体就业形势来看，现在的这些应届毕业生，他在选择城市方面又呈现哪些状态或者是趋势？ 和往年 差别不太大，基本上是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还会是成为应届毕业生首选的，越来越多的学生去选择可能他以前户籍所在地，也是确实由于现在北上广的这样的竞争太过于激烈，所以呢现在学生呢也是考虑像刚才袁老师提到的，学生更关注自我，然后也会找一些可能他觉得生活相对舒适一些，然后竞争压力也没也相对小一些的，但是呢从数字上来看呢，北上广还是非常集中，这点是依旧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的。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我不选择这个北上广深，实际大家对这四所城市以及这四所城市的这个相关产业及知名企业，相对来说我们的获取信息的渠道是比较多的，但反倒是其他的一些城市，可能如果我们不生活在那里，我们没有在那里读书，对它的了解和认知是有限的，比如说这个城市它的产业的侧重点是哪些，在这个城市有哪些知名的企业，在学生们说我既不学在这儿也不生活在那儿，但是我既不想选择我这个北上广深，也不想选择我生活居住的或者学习的那座城市，我想向其他的第三种可能去发展的时候，我要做哪些准备，要了解哪些。 首先呢其实我觉得最根本的是还是要你跟你的自身专业去相结合，不管你去的是竞争更为激烈的一线城市还是相对于轻松一些的，你基本上还是要学有所长学有所用，所以最好呢还是能和你的这个专业对上口，然后同时呢就是你本人的这种兴趣爱好还有你的这种生活方式是不是和当地整个这种氛围啊节奏是否相吻合，我觉得这个呢你也要去考虑。本身比如说你如果是一个各方面又比较小资比较生活化的，你要去一个相对苦一点的地方，你可能自身的这个落差也会比较大一些，所以我觉得结合你的专业结合你自身的兴趣爱好以及你自身的这种生活方式各个方面去综合去考虑。 这点我还是挺有共鸣的，因为我当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参加了面试，当时拿了四川卫视的 offer， 然后他们让我去工作，我就去实习了一个月嘛，然后结果去实习的第一天就被同事带到了青城山脚下打了半天的麻将然后我就想我这么活泼的性格，我如果在成都就开始养老了会不会憋得慌呀，所以后来我就还是留在了北京，就没有去成都工作。 因为我是觉得工作是一方面，你还有一大部分时间是要去 生活 所以一定要去权衡好。 我记得我曾经在丽江旅行的时候然后遇到了一个大学生，他就等于是在丽江旅行然后就直接留在那里去工作。对，所以就是他自己本身学的是理工科，他到丽江之后就直接变成了一个这个自由摄影师，就给来到丽江的单身的这些背包客们然后提供这个摄影服务，就拍各种美照。 你知道我那个前两天看了俞敏洪老师的一本书叫做《行走的人生》，他分享了他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的旅游经历。他是一个对旅游要求很高的人，然后他觉得一般的导游是完全满足不了就是他对旅游的要求，给他介绍了这种知识水平的要求的。他说他到了那个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碰到了一个人生难得一见的好导游，叫做池小玉，我还记得那个名字，是一个中年男子，留着长发，很有艺术家的气息。他其实是北京人。有一次到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去旅行之后发现深深的爱上了这个地方，就留在那儿定居了。他就在那儿开始工作，做导游啊，然后对当地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都了如指掌，对每一寸土地、哪一条道路，甚至那个道路上的一棵树木，他都非常的了解，所以被俞敏洪写进了书里。我觉得像这样的，比如说我到了一个城市，然后找到了跟这个城市特别融合的那种融洽的相处的氛围，留在那里去生活、去工作，可能是极少数的情况。很多人我们太年轻，我们刚毕业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还不知道自己到底适合哪种生活的调性，可能更多的对应届毕业生来说更适用的还是从自己的专业还有自己的人生发展轨迹上面，我怎么样才能够当上 CEO 迎娶白富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考虑，对吧。这个同学其实也是找工作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而且刚才袁老师提出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开始不断的跳槽，虽然一个工作做的不久，但是他会选择频繁的换工作。在我看来，因为我也刚毕业才三年也没多久，我觉得可能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就挺迷茫的， 毕业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尤其是很多当年选专业的时候选的就不是自己喜欢的，学了四年下来也觉得自己学的半斤八两吧，半瓶水晃倒那种感觉，然后选工作的时候可能也不会选到一个自己特别合适的。再一个就是可能跟我们这一辈人90后有点缺乏耐心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所以就希望大家这个选工作的时候哈，首先要进行认真的筛选，然后认真的去抉择，最重要的是你如果选定了就还是要坚持啦，不要那么轻易的放弃。 嗯，还有就是他现在说是为了生计，然后现在是在一个手机流水线加工厂来去打工。 嗯， 他身边都是一些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他认为是什么妇女或者大妈。 嗯 啊，然后这个会让我比较意外，所以说首先要解决一下生存问题吧。但他这个是不是完全没有规划式的乱就业了？ 他这个案例实话实说看上去确实是完全没有规划了，因为首先他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里面，然后又找了一个我猜想是跟他没有专业没有任何对口性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我不得不怀疑可能当时是因为生计的原因，是确为一些生活的压力才去选择，所以这个应该是和他的专业和他的所谓的这个职业规划没有太多的相关。那如果这个是真的是一个真实的案例的话，那也希望他能有一些积蓄之后还是能理清自己的一些想法，看看自己到底是想去做什么， 先攒一些钱吧，毕竟生计还是要解决的嘛。 嗯，先生存再规划。 是的，来吧，师傅，咱们看看下一个小伙伴有什么样的问题。 下一位小伙伴啊，他是中文系的学生，然后呢他就跟我们说大学的文科啊就像泡脚，平时让你爽一爽，期末让你连急救水都喝下去。 什么意思？我需要反映一下这句话，就是考试的时候特别难考是这意思吗？ 是这样，就是一到期末的时候整个寝室里都是那种就是背就是所有的考试都是跟背相关 啊， 背书， 就平时还挺悠闲的， 平时很悠闲， 对， 到期末的时候就是熬夜背书 啊。我觉得中文系好像就是对于考试的要求我不太了解，但是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没有几个专业，比如说什么新闻与传播学院啊，就是我毕业的学院是被称为疗养院的，就是平时反正挺闲的，特别轻松，但是考试的时候因为主观题很多，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个背诵会不会有很大的压力，但是这个小伙伴说了哈，一到期末的时候就是整个宿舍都是在背当中度过，是吧？嗯， 对对对，然后他觉得自己学的也不是数理化呀，就是理工科，也没有自己所谓的一技之长，而且考完试呢自己背的那些书出了考场就忘了。 嗯 啊，然后就觉得自己以后在工作上可能也用不太上自己大学里所学的这些知识，那么他就觉得中文系可以说就什么都学，然后但是也不知道能学明白啥，所以也不知道最后企业看重的是什么，就这种专业以后找工作要怎么办呢？ 嗯，这个小朋友应该年龄挺小的，好像还没有对中文系有特别明确的认识，咱们先来问一下两位嘉宾吧，崔老师和袁老师，中文系在你们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呢？崔老师。 嗯，这个问题哈挺 tough 的，实话实说啊，我中文系接触的不太多，那我就谈谈我自己的想法。我感觉中文系应该是要阅读大量的中内外的这种文学的巨献，然后呢他们的笔杆的能力肯定是要非常强的，然后在将来去选择工作上可能是做像一些电台呀，然后编辑呀，类似像文案呀这样的工作，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因为我是本科是文学毕业，虽然我不是学中文的，但是跟中文系的这个毕业生和在校生接触还比较频繁，尤其是特别优秀的这个大学，他可能在刚毕业的时候，你会感觉我怎么在学校读书学的这些所谓的专业知识在具体的工作岗位当中完全用不上。我们说一个人的成长的话，20%的专业属性，80%的这个职商，可能头3年的时候呢，这个职商的表现没有那么强，但是在后面的话，这个职商，也就是说我上大学觉得我很多东西都没有学得上，会在毕业3年之后大量的时间大量的机遇都靠这些素质来去为自己去争取甚至是留存。然后我们再回到说这个中文系的话，像我认识到一些师哥师姐，他们确实很多人他并没有成为作家。我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想着要去报考中文系，我想的是报考中文系的话我可能就能够成为一名作家或者是一名编剧，但实际很少， 真是凤毛麟角，会极少极少的一部分人来去从事专门的这个写作，因此甚至有的人成为诗人或者是作家，但是可能他们之前会做一些其他的这个甚至是投资。我认识一位这个比较有名的一位诗人，他现在依然在做着投资但是额外在写一些诗，而且他这个写的这些诗在当代还比较有影响力，有很多的拥趸绝大多数呢都是从事媒体的这个相关行业，比如说进入到电台、电视台报纸，甚至现在有的人干脆做起了这个自媒体。 嗯， 但还有一部分人他甚至到了这个互联网公司对，还有一部分人进入到广告公司来去从事这个策划呀文案的这种相关行业，所以他还是比较有延展性的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码字儿，他到底直接能管多少用这个我们暂且不论，因为三年之内的话真的好像论不出来，但是在后面的话我们会发现他的整个的逻辑思维然后整个的这个文字功底会在后面的这个工作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首先你要扛过三年先有一份工作 但其实说到中文系，我觉得中文系是被我奉为神坛的一个专业，因为我是北大毕业的，然后我们知道北大的文史哲是最好的专业 是的， 我当年就是一头热因为经济专业很热门，我就报了经济学院，但是其实经济学院才是一个特别需要天赋的专业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学金融，就是你需要天生脑子好，我天生脑子就一般你知道吗，所以我报了经济之后其实我有很长的时间都想转专业，但是当时也是因为很年轻，然后没有自己的一个明确的规划，就没有转得成，所以我研究生的时候才去读了新闻，就读了自己喜欢的专业，然后做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当年报的时候肯定会报中文系，就在我看来中文它可能刚开始你就业的时候会有一些迷茫，但是读中文系或者是读书是培养一个人的人文素养的，然后是去塑造你的思维的，就对你的长远的人生来看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是中文系毕业的人，他们毕业的时候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不妨去研究一下他们的轨迹比如说咱们曾经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职场类的节目，职场类的节目里面有个很有名的嘉宾叫刘彤，是吧，他就是中文系毕业的呀 还有我的合伙人他也是中文系， 对吧， 他是中文系毕业之后首先到了一家当时初创期的一家那个培训机构但是现在已经非常棒了，已经是行业的一个龙头了做了这家培训机构的培训老师后来又做了这家培训机构的联合创始人但是在他攻读硕士的时候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个领域了但是因为中文系的这个基础打得很好，所以他在考硕士的时候还是蛮顺利的后来又攻读了这个博士，当然博士也完全转向了另外一个学科所以就是他的本硕博完全是三个不同的学科但是还是说基础打得好，后面的话水到渠成，难道不那么费力气 但其实我觉得刚才听到二位讲的，你们二位的那个案例当中都提到了可能对一开始选择的专业或者是慢慢的去发现了自己的兴趣但是其实可能你们就没有像这个例子里面就是说我虽然可能学这专业吧没让我学什么或者甚至我不太感兴趣，但是我把时间就浪费掉了，而是你可以利用这个时间真正去发现你自己适合做什么然后去学习你这个所谓的你非专业以外的那些你更有兴趣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像珊珊那样她在四年里面的时候发现她更有兴趣的事情，她肯定去列足了这个专业当中很多很多 的东西。我大学四年就基本上没上经济学院的课而是一直在做一些其他的尝试，做传媒领域的尝试，做主持人啊等等等，所以现在还是干这个嘛 这个其实就是真的是很有规划很有目标，你找到了方向，然后为你这个方向呢然后去学一些东西，付出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刚才你们俩这个两个案例我都发现了这一点，就是说真的是你可以去改，但是你要去为你的这个兴趣和爱好去付出 就还是要知道自己真的喜欢什么是吧 还有他也提到了就是说不知道企业看中的是什么，因为经常会有一些这个企业在去招聘的时候会框定哪几个专业但是有的人呢比如说我自己曾经的这个就业经历吧我一看在这个上面没有我的这个专业但是我又非常想去报所以我就特别好奇为什么他一定要框定说哪几个专业那难道我这个学其他的专业的人我不去 具备做这个岗位的这个素质吗？这我想问一下崔老师，企业到底怎么想的？ 其实你可以现在看到企业的这个我们称之为叫 JD 职位描述的这个东西哈，现在除非是一些理科工科它对专业性要求非常严格的它才会清晰的列出，像一些我们俗称的文科或者是泛商科，它这种专业的界定会越来的越不清晰，是因为企业尤其是这些通用型的岗位，我们的企业会更关注的一些软性的素质。我们如果把像你的专业技能称之为硬性素质的话，这个软性素质更多的看重比如说你的人际沟通能力，你的项目协调能力，你的团队管理能力，你的学习能力，这些呢是更多的其实文科生你将来要在你的求职过程当中展现出来的你个人的这种素质。其实我们在企业用人过程当中哈，恰恰这是这种软性的素质是能取决于你将来走得多远，你有职位能有做得多高的，而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你的真正的硬性的专业的这些能力。 而且我发现就是很多人就像刚才崔老师讲的一样，你在校园期间可能学的并不是这个专业，但是你发现了你的方向，你还是做了很多铺垫的。我们很喜欢的另外一位作家叫做冯唐，他其实不是学中文的，对吧？他是学医的，但是他用了很多很多时间去写书，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春风十里不如你》就是他的书改编过来的，对吧？北京北京改编过来的。我印象当中还挺深刻的，就是他的序里面写过他哥哥跟他讲了一段话，说冯唐你看你多幸运啊，你根本不是学这个的，你写了书还写了那么多好书，你写了北京三部曲让所有人都了解北京，你写了怪力乱神三部曲让所有人都去看，然后你还创造了极简诗体，什么春风十里不如你，只要是流自来水的地方都知道你这句诗，而且你这个年纪啊你就差不多该死了就是你的成就已经够可以满足你这一辈子的这个活法了，你根本就不是干这个的，你比那些专业的作家要幸运很多。说明一个小道理嘛，人有的时候好像学什么不是最重要的，你的天赋和你愿意去付出的努力在哪个领域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中文系的小朋友他无非是迷茫，他其实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多走出去看看呢，多去尝试一次去发现自己喜欢什么。 给文科生的建议呢就是说，一方面呢他在学校内呢多参与一些活动，居多一些实践的活动，另外我更想强调的一点呢是实习，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呢去关注到实习。我们接触到的一家 4A 的广告公司，正好我们的小朋友正好我们一个同事也在那工作过的一个 4A 广告公司，他们的 HR 就跟我们提到，现在的这样的企业基本上都把实习生当成初级岗位来去用，所以他们不再像是几年前把一些我们所谓的打杂的工作提供给实习生，而是真正的专业的跟你专业对口的。像这样真的世界顶级的 4A 广告公司，实习生做出来的 PPT 和文案经过他们稍微修改一下就直接推可以给客户了，所以他们是可以得到真正的锻炼的。所以我觉得文科生啊，如果你时间相对空余一些的话，你可以多做一些实习相关的，你可以去挑选你几家将来你看好的行业，看好的公司，或者是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岗位都去试一试，做个两三个月，如果你这个喜欢中意，你就可以做的时间长一些。所以我觉得对于商科泛商科这些同学来讲的话，除了把专业要做好，然后在过程当中去发现你的兴趣，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实习去看看你将来更喜欢做什么，然后专业也好可以继续升到，或者是找一家你更适合的企业将来去直接去应聘或者是留用。我觉得这也是算是给自己创造一些机会吧。 来吧，咱们上半集的节目呢其实也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先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听快要毕业的小伙伴们都有哪些迷茫的地方呢。 每天从哈喽我的开始我的诗篇，伴随我的还有咖啡可乐和黑眼圈。你们说程序员就是钱多花少没时间，找不到男女对象，我们 他们说哥们这么辛苦换银行吧，我叫了一下会车继续换银行的代码。努力 画了画了 无数个的白鸽， 在文明航天闪耀青春年华，装满了知识的黑色双肩，最爱的提醒和歌词前线。 工作让我专注，我执着让我持续井然，1024是种数奇怪概念，独特思路让你偶尔脱线都没关系，我想要的就是 IT 世界的最高权限。 我是 IT 小哥哥，

但是名额呢只有一个。他觉得自己学习成绩这么好，一定稳操胜券。 嗯， 但是结果呢却非常出人意料。那家企业呢选择了他们班的班长，他就觉得非常非常不公平。然后他用他的大学用了大把的时间去钻研学业，然后他让自己名列前茅，但是他们班的班长呢成绩只能算得上是中上水平。嗯，但是呢班长参加了学生会，还组建了街舞社，但是在这位同学看来真的都不是什么正经事儿。 嗯 嗯，所以很多同学都不太知道，就是一家比较好的企业一般他会选择什么样的学生，就是他更看重学生的哪一方面能力，比如说英语能力比较强啊，或者说有过学生会经历啊，或者是团学组织干部的经历啊。 嗯 啊，然后所以那么企业更看重的是哪一个部分，那么这些能力是不是要在大一的时候就要开始着手培养呢？ 嗯，然后这个觉得心里不平衡了是不是？ 对， 其实每一个企业啊，他可能看重的学生的素质都不一样，因为根据企业的企业文化、公司特点，甚至面试官的风格，都可能决定于一个 offer。但是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他都会去选择复合型的人才。也就是说，这个学生呢，他不仅仅学习要首先咱们因为学生嘛，你专业性一定要强，学习要比较好。另外的话呢，你的一些软性的素质，包括你的一些什么沟通能力啊，问题解决的能力啊，这些东西其实现在是企业非常去看一个应届毕业生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点。 嗯， 其实我们看刚才那个不太满的学生哈，他的学习虽然不错，但是他们班的班长，我们可以想想那个班长啊，平时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管班上的事儿，还要去这个组织街舞团，然后他的成绩还能在他们班上中上等。要我看来，那我觉得这个班长的学习能力一定是要高于这个所谓的这个学霸的。 嗯， 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个班长的身上呢看到他会花很多的时间去做很多的社会的实践，所以他的学习能力、时间管理能力，包括他的组织能力、项目管理的能力，我猜想是应该可能要比这个同学要高一些的，至少他实践过了。 嗯， 所以企业来讲的话，他不仅仅单纯的是看你的专业能力，他希望能去挑选更综合的人才。 嗯， 而且就是他成绩这么好，全班第一名的话，那是不是可以保研了？是吧？ 建议他保研是吗？ 啊，对。还有就是，一方面的话，他成绩名列前茅，他可能会，如果是本科生，可能他有保研的机会。 嗯。 还有另外一方面，他既然这个梦寐以求这家企业，那他为什么不之前就摸清一下这个企业，他的企业文化以及用工需求是什么样子的，再更有针对性的去着手准备，而不只是不仅仅是我让我的这个成绩名列前茅，因为确实我在这个小学、初中、高中这个阶段，我们班确实有很多学霸，然后我属于这个中等生，但是一旦我们进入到这个大学之后，会发现班级里这个名列前茅的人，他在毕业的时候好像并没有太明显的这种就业优势，除非说我们在这个保研或者是考研这个平台来去竞争的话，可能我们这些学渣比不上这些学霸们。但如果说我们纯粹的去拼就业的话，它不见得会比我们的就业前景更好。比如说在我大学本科的时候，我们班的这个学习成绩特别好的，我同寝的，就是他的这个就业拿到的这个 offer是一家很不知名的杭州的一家这个广告公司。反倒是我们班级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综合素质比较强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手里头至少四份特别 top 的这种 offer。 所以综合来看，大家还是需要这个学生更加全面发展的，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小伙伴，我们不妨就认真的来讨论一个这个问题。因为我特别不喜欢说很严厉的话，我特别不好意思，你知道吗？但是这好像的确是我的一个心声。 继续的说， 就是人生不只有学习一件事情的。 其实不是为了找工作，就为了让你的人生更快乐，然后更丰富更多彩，也都应该去干些那些在他看来不是正经事儿的事儿。 对，而且我觉得进入到大学，可能我们在这个参加高考之前，可能绷紧的只有一直在 学习， 只有学习，就是我要这个赢得高考的这个胜利，考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进入到梦寐以求的这个专业。但是，一旦进入到大学之后了，可能恒定我们、衡量我们的，并不只是这个成绩这一个标准。 但是也不应该就是广泛的参加哈，你不能什么都参加，还是要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比如说那么两三个社团，然后也去好好的扎根，去融入这个组织，看看能不能培养出来有可能对你的职业发展的路径有帮助的一个兴趣和爱好。还有这个怎么办呢？但是他怎么办呢？他好，那关键那好，这样吧，他有一家梦寐以求的公司，然后已经把他 pass 了。可是人生也是这个样子的，不是你最想得到的那个你就会得到的，人生常常是想得而不可得的，对不对？ 对，而且就是每一家企业他这个对于人员的这个要求确实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创业公司和已经成型的公司啊，互联网公司、金融公司，他对于即便是同样一个岗位，他的这个文化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还是他如果那么想那么憧憬，那就不妨深入的去研究一下。 对，我觉得他还是在意比较了，就是他还是有点那个心理，觉得我很棒，凭什么选了他？就是他的把他的心思和注意力放在跟别人横向比较上了，就可能还是要自己去挑战自己比较好吧，在我看来。 那我觉得在他就业过程当中，他比较提早的就发现了自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恰巧能让他自己自我调整一下。其实他还是很有优势的，毕竟是班里成绩第一的，所以还是很有优势的。所以就刚才像袁老师说的，如果他针对于某一行业某一个这个岗位特别有兴趣的话，深入的去了解，然后把自己的这个优势再去深挖出来，看看跟那些岗位哪些点是相吻合的，在面试过程当中更强化，更去突出。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机会的。 对，不要灰心，不要心急，好好的看看其他来招聘的公司哪个更符合你的要求，也更适合你，然后好好的努力去拼一把，一定会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的，好不好？加油吧，学霸！来吧，下一个问题，石银。 接下来的这位小伙伴啊，他是东北的。 哎呦，东北的。 他呢是他在大学的时候啊就很风光。他是校园十大歌手之一。而且他在学生会里面也混得风生水起。学生会的老师啊同学啊上上下下都很熟，然后同学们呢有的时候也都会叫他一声蒋哥。认识很多很多 大哥大哥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是吗？ 认识很多很多人，然后做了两年的寝部的部长。然后把寝部打理得井井有条。但是到了校招的时候，同学们都一个一个的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只有他还没有收到 offer。 他就非常不理解。他在学校混得那么好，他应该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啊。他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但是他同时也很不理解，就是为什么没有企业选择他呢？ 我有一个小想法，咱们听到这儿啊，我觉得这个人适合做领导。但是企业招的时候不是招领导的，他是招干活的呢。有没有这个感觉？ 因为确实就是在我这个大概2014年创业的时候，然后我当时的一个助理，他是学管理的，而且是海归。然后他就觉得我是学管理的啊，你应该让我去管人，而不是让我做一些这个很基础的这个工作。我就想你连本专业或者你端茶倒水都已经没有做得很到位的时候，我怎么相信你能带领一个团队来去完成任务呢？所以很有意思，他觉得我学的是管理，我就应该去管人。 那这个小伙伴觉得自己是大哥，就应该就是企业都把他当大哥，对不对？大哥，这是您的 offer。 是这个意思吗？他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石岩？就是他想问什么样的问题问老师？ 他想问的就是你看他在学校里边参加了很多很多种活动，认识很多很多人，那么他还是收不到 offer。 那么他就想问，就是在校期间参加哪一些活动或者举办哪些活动才可以得到企业的关注。那么还想再问老师呢，就是不建议学生在校参与哪一些事情，比如说哪些活动是比较耗时间却收获不大的那种。然后哪一些活动是虽然耗时间但是收获非常大，对你以后的这个发展之路也非常好的。 咱们不如拆分开来讲吧，先以他的个人案例来看。比如说他是校园十大歌手，在学校经常参加 歌手比赛，然后是校园的知名风云歌手，唱歌唱得好，对找工作能有帮助吗？ 唱歌唱得好，在我看来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他的算是一个加分项吧， 特长， 或者是像将来公司有这种大型的年会的话，他会是成为风光人物。 嗯， 但是咱们先从本职工作做起来的话， 嗯， 可能就没有切入点是什么样的岗位，除非去应聘歌手，我想不出来其他的岗位。 我讲述一下，就是在我读大学的时候，然后我身边的几位这个所谓校园十大歌手， 嗯， 校园 风云人物 啊，他们现在的这个就业情况啊，我的一个广告系的一个大师哥啊，是在央视， 嗯 啊，现在已经做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地方记者站的那个站长， 嗯 啊，他毕业的话就是直接被学校推荐到中央电视台 啊。 通过自己的这个专业还有拼搏，获得这个领导的认可， 嗯 啊，后面的这个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嗯， 很多重大报道都是他来亲自去操盘的， 嗯， 啊，但是他为什么能获得学院的这个认可呢？当然，他除了做这个校园十大歌手之外，他也是我们学院的文学院的这个学生会主席， 哦， 所以他还有其他的首先他是广告系非常优秀的，嗯，毕业生，他有专业属性，他有极强的这个专业属性，还有呢，他也除了这个唱歌之外，他做了很重要的这个学生工作， 嗯， 啊，我们文学院的这个学生会主席还是非常这个竞争还是蛮激烈的， 嗯， 他可以做到，说明他的个人能力也非常强， 嗯 啊，然后再额外的增加了他唱歌非常好， 嗯 啊，可以让他更加脱颖而出， 嗯， 属于这个一个加持的一个状态， 嗯， 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校园歌手。我的同班同学，他现在就到了这个咱们北京电台，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 音乐节目的主持人，制作人， 974的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制作人，然后在我们进入到那个大厅，我是能看到他的这个照片，而且他应该是蝉联几年的这个十佳主持人 啊，对， 人民广播电台的这个十佳节目 前辈， 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也是跟我同级的学理工科的理工男，他唱歌非常好，就真的是这个跟张学友可以相媲美， 嗯， 但是呢他后来自打他毕业之后他就销声匿迹了， 嗯， 他在上大学的时候是非常有光环的，就差不多是， 嗯， 一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女生就要在后排去尖叫， 嗯， 但后来他就消失了， 嗯， 他本身可能是一个理工生，那后来我不知道他的这个就业方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啊， 所以就可能他的整个的这个履历和他未来就业的方向，他可能没有选择一家这个音乐制作公司或者是电台， 嗯， 可能选择一个科研院所，那么他的这个唱歌这方面的这个优势就完完全全可能就没有展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嗯， 所以还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 嗯啊。校园歌手是一个挺有趣的 title， 我觉得， 对， 就是大家发展的路径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只要上过大学，在学校里面总会出现那么些风云人物，要么他是就是唱歌的， 对 啊，要么其实像我们就是做主持的也一样，你知道吗？在学校里各种大型活动都是你主持的时候，也会有人认识你，觉得哎，风云人物就是小红人这种。但是我觉得还是的确像袁老师说的一样，看你将来的发展路径。我也有那种校园歌手的朋友。你看，咱们举一些例子哈，不是我的朋友的也好，你像高晓松啊，李健，水木年华，算不算校园歌手呢？算，对吧？他们现在就是校园歌手变成了职业歌手，这可能就是老天给他的最大一个饭碗，而且他从这儿找到了很大的乐趣，也收获了名和利，成为他们一辈子发展的一个方向。那其他的朋友，比如说我有那种唱歌唱得特别好的，或者是跳舞跳得特别好的，招聘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这个优惠的条件，比如说有大型国有银行把他们招进了行里面，做的工作可能还是跟平时你是学经济的而不是学跳舞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差不多，但是他们在这个行里承担的工作除了这个本职工作之外呢，可能就像刚才崔老师说的一样，比如说年会的时候啊，大型活动的时候啊，会负责主持啊，负责编排节目啊，企业里面可能也会需要这样的一个角色，还是看个人的一个选择。但是成为校园十大歌手，如果没有对你的职业发展做出什么帮助的话，这只是一个虚名，对吧？我比较欣赏蒋哥的哪一点呢？啊，蒋哥是这样的，他说我做了两年的这个寝部部长，把寝部打理得井井有条。虽然我不太理解这个寝部部长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没有这个设置，但我觉得可能类似有点像，他们整个宿舍楼的一个学生方面的管理员的这么一个角色。 是吧？ 那感觉好像物业公司会更适合他，或者是酒店管理。 错了， 我觉得好像听起来挺厉害的，虽然我不知道启墨部长是什么意思哈，但是至少我觉得他好像就是还是有这个管理能力的，要不然的话也不会让他连续做两年。是因是知道启墨部长是什么意思吗？ 对，勤部部长是这样的，他是他们院学生会他那个设置的，就是负责检查这个有没有什么违禁物品啊，然后检查这个学生们那个寝室室内是否干净卫生啊。做这个的，然后寝部的那个底下也有不少的同学是这样。 哦，院学生会的一个部，就跟文化部体育部是一个并行的部，叫寝部。 对对对。 头一回听说这个部，对我来说是不是东北的一些特色？ 就是不同的学校对于这个部门的名称 啊可能不一样。 对，不太一样。 其实因为最近那个我们 FESCO 这边呢，我们在做很多的校园的项目，像浮游直上实习的项目，还有只为你来应届生的项目，我们接触了很多学校，看到了很多学生的简历。实话实说哈，就是我们现在发现哈，近几年学校的这种社团的组织真的是雨后春笋般涌出。我看到的比较这个寝室的这个是我听到今天比较第一次听到，然后我之前在简历上看到过打印社社长，就是这样的职位。那猜想就是在跟做打印相关的工作，所以其实感觉上现在社团是越来越多，因为大家都会觉得每一个人都要积极的参与这个学校里面的社团活动，所以基本上你们现在能看到学生简历里面都有至少两三条，都是少的，都有四五条担任了什么什么部长、什么什么市长这样的一个职务，所以其实可能这些职务里面的含金量，我们还是要对于企业来讲的话，擦亮眼睛也得仔细去看一看的。 咱们这样，咱们跳出蒋哥的案例好了，来看看他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他问的问题还是很好的，就是在校期间呢，参加哪些活动或者举办哪些活动可以得到这个企业更多的关注呢？还有比如说哪些虽然可能很占用时间，也是不错的活动，但是在面试的时候可能帮助不大。两位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其实我们来看看，我们先别看他所耽误的职位是什么，我们来看一看，就是企业将来你在面试环节当中会怎么去考察。他会呢，一般来讲的话，他会问一问你在学校担当什么样的职务，然后呢重点呢是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他要从你的这个案例分析当中看到你承担的是什么样的角色，你在这个项目当中承担的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解决过什么样的问题，是不是有什么突发事件，以及这件事情的结果可能会是怎么样的。所以呢就是他会让你去讲述，所以呢那个面试官就会从你讲述的过程当中去来揣摩你的能力，你的协调能力，你的沟通能力，以及你的领导能力。所以你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足以将来能够在你面试过程当中去呈现几个拿得出手还比较完整的这样的案例。因为我猜想比如说像打印社呀这寝室这样的也会去有一些突发的事件，但是你将来在讲述起来的时候，会不会它的完整性啊，还有你的对于这种危机的这种解决的能力是不是足够有说服力。所以我个人感觉哈，可能如果你会在一些像外联部啊学生会啊这样的部门里面去多参加一些和内部以及外部衔接比较多的这样的部门，然后做的项目涉及的人员也比较多，这样可能对于你个人的锻炼会更强一些。 我记得好像我在读大学本科的时候，我们学校会有那种校园十大社团的这种评选，它会有一个排名，所以除了这个团委啊学生会这种每个学院或者是学校共通的就比较权威的这种学生的这个组织之外，如果参加这个社团的话，还要去甄选一下，就像选择我们会选择一些知名的还有传承的这些社团， 规模大一点的， 对对对，就跟选择这个企业是一样的。 有例子吗？比如说哪些是这样规模大一些的社团或者是群体？ 比如说我在大学本科的时候，我参加一个戏剧社叫紫燕 啊， 这个就属于在我们吉大吧。很有号召力的这么一个社团， 嗯， 所以在紫燕一旦比如说做到一个很高副社长啊，或者是一个很高的一个 level 的话，首先学院和学校很大一部分的这些老师们和同学们 都认识熟， 对 吧？ 都是 袁姐， 对，都是有认可的， 嗯， 对。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在一家这个很知名的一家企业做到一个很高的一个 level 的话，大家会对你的人品和专业会有一定的认知和认可。 那回到蒋哥的这个例子哈，他现在可能也很迷茫，也不知道他该怎么办，所以他问出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在校期间到底参加什么样的活动才能有用呢？因为我记得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刚进校园，可能打理了一段时间，一两个月，刚刚熟悉校园之后呢，就开始参加一些社团，而且进行了非常长时间的筛选，甚至在那个时候我们学校有个叫三角地的聚集区，然后各个社团就会摆出自己的那个招牌，然后请自己的社团的成员出来亮相，有的是那种戏剧社，然后就开始穿各种戏服出来，散打社就穿着衣服然后就在那打为了争取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我们叫做百团大战。那个时候对我来说选择的确有点困难。 我觉得就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可能这个社团虽然没有这么丰富吧，但是确实也会有很多的这个社团甚至出现这个社团去争抢争抢这个特别他们认可的特别优秀的这个人才。但是我刚才提到了，就是在选择的时候还是要选择一些校园十大名牌社团这个你一旦迈到那个门槛的话，他肯定选拔的也是校园精英。一旦在这个精英群体当中你升级打怪然后被辨识出来的话，那确实后面的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作用的。还有另外一些，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上大学的时候会有一些保研的机会还有一些这个推荐的一些机会甚至呢会即便是本科生可能研究生机会会更多跟这个所在院系的一些老师去参与一些这个什么乡村调研啊社会调研啊这些项目，甚至些勤工俭学的这些这个兼职的这些项目那么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主动去跟你的这个辅导员班主任老师去沟通一下，是他们掌握的这个信息会更加全面，包括跟就业办的老师去沟通跟团委的老师去沟通，实际大家这个年纪相仿即便你管他叫老师，他实际比你大不了几岁但是他是等于是他也是一个他之所以能够留校，说明他是在这个不管是社团啊还是学生会的这个工作当中是佼佼者他会以过来人的身份直接给你一些这个提出一些指导告诉你每个学院每个学校他在这方面的这个侧重点，如果说你给自己定的这个规划就是我希望将来自己这个保研留校然后留校呢到底是走这个行政岗还是走这个学术研究，那他可能会给你在这阶段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那么如果说你就说我想去就业或者是说这个我要跨学校去保研比如说我这个一本不是特别理想，我想要保到这个北京的这个比如说珊珊所在学校北大那你就要围绕着这个目标来去设定自己去参与这些校园活动最这个可能这个最没有目标就是凭感觉凭兴趣我们说这个人生不要太凭感觉凭兴趣其实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能付出的能置换的就是我们的体力还有我们的时间那在大学的时候提早规划 的确是哈这个建议非常的中肯，一个是你选择社团的时候选择一些权威性的，比如说校园金牌十大社团，要么就选择一些你自己真感兴趣的，我觉得也可以，就哪怕它偏门一点吧就跟很多比如说哈佛大学在招研究生的时候他也会招那种吃了很多年泡面，对于世界各个品牌的泡面都很有研究的那种学生，我觉得你只要能说出自己的那个门道来，总会有人欣赏你这份执着和坚持的，对吧？然后而且我觉得袁老师给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要去向老师咨询我们学校的确有一个组织，可能每个学校都是一样的，但是名称不同，我们叫做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就那些老师的确他们还是有很丰富的经验，他们知道该怎么帮你去选择，如果你感到迷茫蒋哥是吧，现在对不对，大家都已经找到工作了，你赶快去问问老师你该怎么办，是不是啊 最好给他推荐到什么物业啊酒店啊对这个寝部还蛮对口的 崔老师会对这些学生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其实我就稍微补充一个人群也是可以，你们关注的就是师哥师姐这个人群 包括他们现在在就业方面到什么来什么行业里面，也可以给你们一些建议、嗯、然后他们在学校期间参与什么样的社团的活动，然后有助于你将来去从事什么样的这个职业、嗯、我觉得他们可以过来的人的身份给你们一些建议、 嗯、 所以其实这个群体的话你们可以关注一下。 嗯，好，而且有很多师兄师姐还是可以帮助你们找到工作的，就他们会推荐一些实习生啊，或者一些岗位的这个需求啊，推给师弟师妹的这个群里，可以多跟师兄师姐打交道哈。 刚才崔老师提到了跟师哥师姐去了解，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读书期间可能会被忽略掉的一个组织， 什么组织？ 校友会。 啊， 对，实际校友会的话，做的这个工作就是把我们毕业的一些很有这个成就的一些师哥师姐进行组织和连接。 嗯， 啊，那么在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可能会完全忽略到这部分。但是我回过头来发现我很多这个在毕业之后，哎，对，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学校吧，据说在北京有6万的这个校友，而且大家这个过得都不错。